我已经祝福过他和你。风沿着我耳机轻轻的低语，我听见时光清醒悲伤的声音。 车窗外的天空依然明朗，忙碌了一上午，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，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，无需指标，无需等待，轻松拥有奥迪座驾。详询北京奥之旅010-6137-8888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-1964-2139。 历时10年精心打造，京城首家现代化专业口腔全国连锁机构，每年上百万服务人次，以最低的价格、最高的质量回馈广大客户。北京每年口腔为您的牙齿健康保驾护航。 终于盼来了，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搞活动了，本周六全程联动，金融购车2年零息19800，轿车开回家。地址107国道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，电话366-9210。 959资讯快报。 8月24日，河北省委召开义军会议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。围绕军队新体制编制运行、省军区职能任务拓展、紧贴强军新军需求、紧盯矛盾问题解决，进行党管武装数值讲评，研究讨论有关重点工作，推动部队战斗力和国防动员建设再上新台阶，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。河北省委书记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、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赵克志主持会议并讲话，省委副书记、省长、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许勤出席会议。赵克志强调，一要突出政治引领，筑牢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强军之魂；二要聚焦能打胜仗，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主责主业上来；三要坚持问题导向，千方百计为部队改革建设排忧解难；四要加快军民融合，统筹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；五要改进领导作风，切实把党管武装工作落到实处。据环保部消息，环保部等10个部门京津冀及周边地方政府日前联合印发《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至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》。方案提出包括建设完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体系，加快推进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等在内的10余项主要任务，并提出具体目标。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，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 PM2.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5%以上，其中北京市要同比下降25%。我是马玉江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。 从我做起，从小事做起，传承文明之风。 涿州电视台携手嘉天下旅游集团，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，12天带您游遍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等南方6省8地，参与文化艺术展演，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。咨询电话03123800611，15200086661。 好音乐959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熟悉的前奏，动人的音律，音乐流 生机。 OK， 北京时间的11:08，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。听到的这一首歌啊，来自张信哲的《爱就一个字》。今天呢是农历的7月初7，一个好日子啊，七夕节。是啊，每年的农历初七呢，这一天是中国传统的节日七夕节。七夕节呢，始于中国汉朝。相传在每年的这个夜晚呢，是天上的织女与牛郎在鹊桥相会。织女是一个美丽聪明、心灵手巧的仙女，凡间的妇女呢便在这天晚上向她祈求智慧和巧艺，也少不了向她求赐美满的姻缘。相传农历7月7号夜晚妇女在庭院向织女星祈求智巧，故称为乞巧，起源于对自然的崇拜及妇女穿针乞巧。

首歌来自听众 LH 点的古巨基演唱的《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》。哎呦，刚才我还在说呢，今天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都点这么多情歌，刚才那位听众点了一首小情歌《我只在乎你》，然后呢，这位听众又点了一首《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》。嗯，让我们这些单身的人怎么办呀？好了，开个玩笑啊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此时正在收听的听众啊有福利了，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号召，九九联手爱姆斯移民，每月给我们有意向移民的听众50个免费到希腊考察团的名额，欢迎大家拨打移民专线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，前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啊。移民希腊，大家可能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希腊的教育怎么样啊？希腊现代教育非常的发达，诸多国外著名的学府在当地开办直属分校。作为欧洲文明的起源地呢，希腊在数学、艺术、哲学、神话、文学等方面呢，都是有目共睹的。此外啊，持有绿卡未满18周岁的子女，在当地上学6年可直接入籍，成为欧盟的公民，可自由通行欧盟各个国家，享受当地的福利待遇。有人说呀，一生一定要去一个地方让你怦然心动，那个地方呢一定是希腊。爱姆斯移民带你走进浪漫的希腊，3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25万欧元购房，100%获批，一人投资啊，3代永居，26个申根国家呢可以自由出入。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。好啦，听到这首歌来自曹格和卓文萱演唱的《梁山伯与朱丽叶》，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。 我爱你，你是我的主， 青春。

对，你没有听错，锦翼 X5、锦翼 X6 1.5T 双车双体车型提供8年或16万公里质保，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。6137-5130，东风风行，北京汉卿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熟悉的前奏，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

执着而已，只是一天。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，真算美的爱恋，没有期限，也没有缺陷。地球公转一次是。